不和你联络，让日子一天天这么过，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，好比想念你的种种过错。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，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？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，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。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，爱你越叫我越被动，只因我的爱不再为你困惑，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，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。 以为

暂时望着你的背影，在心中呼唤你，依旧擦肩而去，总是带模样回首，为什么我总要压抑自己的心情，对你的思念在心中模糊又清晰，为何我总是逃避，越愿意见到你总是装作不在意，谁听见我叹息，望着你的背影在心中呼唤你，依旧擦肩而去，总是在街头